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罗云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佢就扭计啦，喺个车上面，咁就讲数啦，咁就话一定要赔翻波板糖俾佢。我觉得好好笑啦，成个过程吓，乜、啊、原来一个三岁零嘅小朋友会识讲呢啲嘢嘅咩？我会讲话喂，点解你掟我啲嘢唔问下我先噶咁样样？ 如果你都有同小朋友嘅亲子故事想分享，欢迎 inbox 好孩子星期天嘅 Facebook 写低故事同埋联络方法，你嘅故事就会有机会喺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内播出。 CIBS 以环境为主题嘅全新节目，我真系好中意地球。 田间你会见到好多虫，你唔会话生态性地消灭佢。虫与虫之间咧，佢哋系有一个互相制衡，可以为咗食一棵菜咧，就要佢完全消失。 环游香港， 表面有年轮咧，就因为每棵树咧，一年生长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雨水嘅季节啦，有一个冬天干旱嘅季节啦。咁、所以你见到就深色渐色，深色到咧就啱啱就放一年。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隔咗呢个星期六日吓，哦唔系啊，系通常惯咗系讲星期六日。如果讲清晨爽利嘅节目咧，就隔咗一日啦。大家系喺礼拜日听唔到嘅啫。基本上平时星期一至到星期六都听到嘅吓。咁啊，今日咧就礼拜一啦，又翻嚟咯。今日嘅日子咧，一个新嘅月份嘅开始嘅星期一啊，7月5号。好多嘢咧都會喺下半年咧就生效啊嚇，有啲什麼收費啊，啲特別嘅嘢咧都會喺上半年就過一段落，下半年咧又開始啦咁。喺你嘅生活裏邊有啲乜嘢喺下半年七月份咧就加咗價嘅咧嚇？7月5号星期一，農曆咧就係5月26日星期一嘅清晨時間5:08啊。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3度，所以就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吓。 中央秋意 终会失望。每一个美丽旅程，但终也觅到梦中一切去游。 开始清晨所嚟节目，有 Alice Chan 陈美玲嘅呢一首《离江曲》啊。早晨5:12啊，一早起身咧都有热嘅感觉啦，因为天文台咧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高空反气旋咧就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南部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而另一个低压区影响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是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呢同埋星期三呢展望呢是会是骤雨增多，本周后期天色呢会逐渐好转的。现时温度29度，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房似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幻多，难测比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仿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不知不觉， 莫奈何， 是否有因果？ 莫奈何。 洲都偏出错，几多苦困又会偏偏闯过，不到终点看似结果，怎分功过？又因果，难道冇对错？一生福与祸，人人必经过。 一个走一个追，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比赛的时候呢，在第二那个要追第一那个，因为呢就拍拖的青少年男女的时候的追追逐逐，又是呢就原来在冰竹贼的时候，永远这些桥段呢，在电影啊电视的桥段里面呢，都是一定拿来做的题材。Teddy Robin 的点子冰冰，有些事明知故犯，知道不啱都会去做，点解要犯呢啲险啦？包括情爱上啊， 为何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被人失去？其实我不归谁，在你掌上。寂寞时欠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赞赏那虽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保镜，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

来博士任你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士任你赞赏。 每一日我哋都要走路，每一日都要向前行。向前行嘅风光又唔知系点，会系风光明媚，定系唔系好靓嘅一啲嘅画面。但系人生总要系过一啲咁样嘅情景啊，好与唔好都要向前，最紧要去面对啊。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明白自己有心、有实力、有自信，继续向前。翁善玉，信。 云雨清风，可以说拥有。关注共爱，不可强求。不强求，不强求，永远等候。如必须。我承受，谁会正视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总想挽留，想挽留，想挽留，空似风流，求今天所得永远。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新轨道接驳工程昨日按计划完成，并且已经进行列车测试，确保运作安全。来往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回复正常。英国新增24,2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15人死亡，两项数字都较前一日略为减少。房屋、社區及地方政府大臣鄭偉琪被問到有沒有信心在7月19日解除英格蘭地區的所有防疫限制時說，由於疫苗接種計劃成功，看起來有空間盡可能取消限制，讓社會恢復正常。鄭偉琪預期，隨著防疫限制放寬，確診個案可能繼續顯著上升， 但認為現在必須進入不同的階段，學識和病毒共存，在採取預防措施的同時，民眾亦都承擔個人責任。被問及在某一些情況下是否可以取消口罩令，鄭偉琪說首相的函信未來幾日會公布，又認為在戴口罩的問題上，不同人會有不同取態，相信民眾會作出最好的判斷。今年三月堵塞苏伊士运河的长次号货船，船东同保险公司表示已经同埃及运河管理局达成和解协议。运河管理局说长次号将会在星期三获放行，届时会有协议签署仪式。长次号今年3月23号驶经运河的时候，怀疑因为强风导致搁浅，船身打横堵塞航道，六日后重新浮起脱困，事件严重影响全球贸易。埃及当局其后扣留货船，要求船东赔偿。目前不清楚和解协议涉及的款项。运河管理局最初要求船东赔偿超过9亿美元，弥补打捞工作的费用和声誉以及收入的损失，其后降至5亿5千万，但船东和保险公司认为金额仍然太高。上个月在地方选举受挫的法国极右国民联盟领袖马丽娜勒庞表示，政党经历健康的转变，不会走回国民阵线的旧路。国民联盟在南部城市佩皮尼昂举行党代表大会，马丽娜勒庞在没人反对的情况下成功连任领袖。由于他未能够带领国民联盟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里面赢得任何一个大区的控制权，引发外界对他软化反移民立场和移欧策略的质疑。马丽娜勒庞将焦点放在明年的总统大选，承诺如果当选会将移民问题交给全民公投，让选民决定容许什么人进入法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骤雨增多，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一，钱佩卿同钟志光介绍一首宋词，其中几句是： 更尽一杯酒，歌一阙，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 呢一首词启发人生苦短，要有乐观心态，更要珍惜眼前人。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份超过2000页的联邦调查局秘密档案解封，被监视的对象竟然是一代喜剧泰斗查理·卓别林。 查理一向以滑稽的演技讽刺美国社会时弊，但是他隐晦的政治立场就令他成为打压对象。 到底这些秘密文件隐藏着什么惊人内幕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查理决战 FBI》， 明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咁啊，都听到清晨爽利嘅预告啦，系啦，今朝早啦，咁啊，今日星期一咧，亦都有个新嘅月份嘅开始。咁逢星期一嘅嘉宾咧，都会系中西合璧嘅，都系喺呢个文史哲方面咧，就同大家喺呢个开阔嘅思维里边去一路思考一啲嘢。咁可以思考古同今，又借古鉴今啊，等等前人所行过嘅路咧，其实人都系咁样嘅，行嘅都系差不多，所以攞前人嘅经验咧，就系、是、一个好好嘅，唔使你好似盲摸摸咁向前吓。咁当然都有啲喺唔同年代嘅时候一啲新嘅嘢，但系都万变就不离其中，都系嗰啲重点，而系睇你点样去将佢行得更好嘅啫吓。咁啊，今日咧就呢个礼拜开始啦，就系诶即系呢个月份啦吓，就系钟仔钟志光啦。咁啊，钟志光咧就头先都听到佢会介绍咧一首词啊，系寇准嘅一首词。咁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噶，咁听过又可以温故知新，未听过嘅又可以当一个古仔听，去启发下你嘅思考啊吓。是七月五号，农历是五月廿六日啊。清晨时分五点三十八分，室外温度廿九度，今日都挂起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 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厚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夜流曾独对冰消瘦，世间轻飘送，忘魂人独梦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旧尘，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 渺渺世间轻飘送。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尘，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成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 南明一派的石头记，在最初的歌词里面，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厚鞋踏破露湿头。在一个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我听到这两个字呢，就要觉得那种是心是比较即清爽一点凉一点的感觉，不要那么热，就是飘雪那个字。所以呢就想起，不如听下飘雪吧。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如果你回到家嘅第一时间冲凉，在外面或者是喝啲冻饮啊，令到自己可以降下呢个温度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听歌系咪都可以令到你自己心静自然凉嘅话？因为今日天气都热啊吓，今日最高33度啊，感觉下有啲雪先。 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正中？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伤情中，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我最亦的心痛。 在室内的环境呢都还较为好一点，不过室内呢有时都热到呢都不能不开冷气。开了冷气呢那种感觉很清凉。咁上下的时候呢就可以用风扇呢就是可以代替一下先。如果唔系呢你收嗰张电费单都几紧要的。特别在暑热天时，每年的六月、七月、八月呢张电费单就应该是最多的啦。咁虽然有政府的补贴呢都如果在咁昂贵的这个的钱里面呢都真係只能夠幫補少少，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係、是、啊，寧願咧就係慳啲啦，喺佢開下風扇啦，又或者咧係，不如落下街，如果你得閒嘅，咁啊落街喺啲商場度坐下，睇下書都一樣啊，係可以涼下商場嘅冷氣，反正佢都開咗嗬。今日天氣方面咧就係話大致天晴啊，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温度33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咧，骤雨会增多。本周后期天色系逐渐好转嘅。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刚刚我哋听嘅咧，就想有一种即系我想有一种凉快嘅感觉咧，就是、来自陈慧娴嘅《飘雪》。咁啊，提起天气方面咧，就系、是、即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咁啊，间唔中香港早一排都好多，即系落好多雨啊。或者早几日都仲有咩有呢个一日里边三个呢、這个黄啊，转红转黑啊咁。即系雨水我哋需要有，如果唔系我哋点可以咁方便开水喉就有得用咧？我哋水塘都要储存水。但凡事好多嘢咧，一过咗龙咧就比较弊啦。呢两日睇到即系日本静冈县嗰度，我受到呢个暴雨嘅侵袭咧，我睇翻啲电视嘅片、新闻片嘅时候，嗰种惊恐啊！哇！如果喺里边嘅人霎时之间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亦都谂起即系2004年嗰个海啸，嗰种海水嘅可怕。大自然呢啲嘢有时真系好难抗拒。 I met a fair maiden who sweetly did sing. I'm going to be married next Monday morning. How old are you, my fair young maid? Here in this valley so Monday morning. Well, 16 years old, that's too young for to marry. So take my advice, 5 years longer to tarry. For marriage brings troubles and sorrows begin. So put off your wedding for Monday. Like a madman, a man with no skill. 2 years I've been waiting against my own will. And now I'm determined to have my own way. And I'm going to be married next Monday morning.And next Monday morning, the bells they will ring. My true love will buy me a big gold ring. Also, he'll buy me a new pretty gown to wear at my wedding next Monday morning.Monday night, when I go to my bed and I turn round to the man that I've wed, around his middle my two arms I will fling. Peter Paul and Mary 的 Monday Morning， 春天的一个大清早的早晨，去听鸟儿鸣叫，夜莺唱歌，遇到一个歌声甜美、皮肤白净的一个金发的少女，她告诉我在下个星期一朝早就会结婚了。我问这个年轻的少女，你几大啊？她说在下个星期一早上将满16岁。以前的年代就会是这么早结婚，结婚里面是不是包含很多的意思在这里，情愿或者不情愿。不过在爱情的世界里面，很难分对与错。 情凭谁来定错对，我始终不想去追，寂寞路上如痴心，相恋也有过重复一对。从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仍没法去剪碎。浓情蜜意尽过去，冻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渐渐散去，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回忆起当天的欢笑，时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寂寞潮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回孤单寄居。寂寞潮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望着你身影远去。 情爱的世界里面，是当事人两个人旁观者就不能有任何的一些的评语啊，一些的意见等等啊，没有一些的事情你比当事人是更熟。情凭谁来定错对？ 谭咏麟嘅歌曲之后，差唔多接近六点钟啦，仲有大概三分零钟时间啊！提醒你，而家29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逝。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 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另一个低压区影响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骤雨增多，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另一个低压区影响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八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东沙吹东风六级，能见度十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七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电视三十一节目深圳制，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二继续绘画怡情论养生，介绍近代画家徐悲鸿的奋斗过程。崔兆汉博士仲会介绍一个保健汤水， 清肝补肝汤。有红燕菜啊，杞子、猪润半个， 功效系点呢？ 补肝清肝，养血明目啦。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我做咗访问咁多年，未试过有人咁样形容我。 李仁杰系一个好风趣、好健谈。同埋笑起上嚟好似个 B B 仔嘅人嚟嘅。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节目时段，我李仁杰会重新整理乐坛巨星同殿堂级音乐人嘅真情对话，令流行的岁月呢个环节经典重现。第一位嘉宾系歌神许冠杰。 最佳拍档，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七月五号星期一朝头早，而家时间六点零九分啊，室外气温咧系29度，今日最高3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踏入七月份呢一个咧，就暑假嘅季节，亦都系大热天时嘅季节。喺我身边咧就系钟志光啦，钟志光你好， 阿钱你好，各位听众你好。 哇，七月份咧，香港嘅天气咧非常之热，不过我哋自细喺香港长大咧都惯噶啦。咁啊，七月份除咗系热嘅感觉之外咧，其实都系开心嘅吓。 点止七月份热啦？哇，我记得今年咧差唔多好似从五月都已经开始热啦， 越嚟越热咁样嗬。 系啊， 吓咁啊嗱，呢个七月份咧都系一个盛事啦，迟啲咧你会好忙啦，奥运嗰啲啦吓。 啱啱啱。 咁啊，而家就先讲翻一啲咧，系平时你都会讲开嗰啲嘢。 嘢。但係未講之前咧，我又想或者同聽眾朋友可以温一温，唔知道有冇睇到咧嚇、嗯？就喺夜晚黑咧，一路食飯睇住翻屋企個 劇係嘛？ 係啦，嗰個劇啦。咁咧就阿鐘志光嚟飾演啊，介淑嘅嘛。我見到有一晚咧，就你都係朗誦一首詞添。 哦，你講係爭個譚冠嗰晚係嘛？ 係啊，幾得意喎！啲編劇諗啲咁樣嘅橋出嚟啊。 係啊，嗰、那個劇啊編得幾好嘅。佢用一個譚冠做一個指引咧，係咩咧？就話我同阿大龍生咧，又為咗爭個譚冠。咁原來嗰個譚冠咧，就係因為我嫲嫲咧對我好好啊，大龍生成乜都爭咗佢嘅。 嗯， 阿嫲嫲咧就因為唔想俾大龍生爭咗啲嘢。咁啊，譬如有啲食物啊，或者俾我嘅嘢咧，就會抌落個痰罐度，咁啊，成為我哋嗰個默契嚟噶。 聽落就好嘔心喎，啲食物擺落個痰罐嗰度， 但係好乾淨噶個痰罐其實啦。 咁啊，但係原來呢個痰罐裏邊咧，反而係大家知多咗啲嘢。原來你兩兄弟咧都係兄弟情深嘅。 係啊，因為咧，其實你講到朗誦嗰部分咧，啊，我都感覺有趣嘅。 係，我就想問啦，會唔會係咪你提供俾啲編劇？ 唔係， 即係朗誦下咁。 絕對唔係。嗱，呢個咧就個編劇咧係做得相當好嘅，因為咧。佢為咗突顯我同嫲嫲嘅感情咧，就係、是、有首詞咧，就係我同嫲嫲咧一齊念嘅嚇。咁、即係呢個咧係佢寫到個温情好好。 係。 同埋咧，呢首詞係好冷門嘅，我唔識噶。 嗯。 咁所以我叫做啦，今次真係拍劇學詩詞啦。 哦，咁啊喺嗰度其實咧冇乜點再去解説嗰首詞，就不如咧喺我哋呢度清晨所嚟嘅一個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環節咧，喺度作一個下集咁樣好唔好 啊？都好啊，因為其實呢首詞係相對冷門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因為譬如以我自己為例咧、我又唔係專攻呢個宋詞啦。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好嘅詞咧，都係忽略咗嘅。 嗯， 咁特別係呢首詞咧。我都要睇翻啊！初我睇幾好喎、啊，邊個寫嘅咧？我都係未讀過啊。咁、所以我立即咧係翻查啊呢個宋詞嘅書籍啦、啊，就揾到啦。原來咧呢首詞咧就係寇準啊。 寇準嘅嗰首詞嘅名係叫咩 啊？佢呢個詞牌名咧就係《踏沙行》啊。第一句咧就係寒草煙光闊啦。咁有啲人咧就用寒草煙光闊咧做埋佢個詞牌名。咁另外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名咧叫陽關引啊。 咁不如咁啦，嗱喺度咧就先。先朗读下先啦，然之后又解说下，好嘛、 啊？好啊，好啊。嗱，佢首词咧就系咁样写法噶吓。踏沙行，寒草烟光阔，渭水波声烟。春潮雨霁轻尘歇，正安发，只青青杨柳，又是轻攀节。动感言，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阙，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迟沉醉，听取阳关切，念故人千里至此共明月。 听落都系一啲伤感有感受嘅一首词吓。 是啊，呢首咧系一首送别词嚟嘅。咁、 嗱， 其实寇准咧就是一个高官嚟噶，做过呢个宰相嘅。咁如果大家对宋朝嘅历史有少少认识啦吓，咁、那个背景咧，其实宋朝就系赵匡胤黄袍加身啊嘛，有啲武官咧就是、捧咗佢上去咧系做皇帝啊嘛。咁、所以之后咧，佢就发觉，咦，啲武官咧。就可能對呢個佢日後延續佢個皇位啊，即係傳俾子孫嘅時候咧，都可能係一個威脅。所以佢就話用一個好有名啊，歷史上面好有名嘅啊杯酒釋兵權啊，喺談笑間咧就解除咗呢啲武將嘅功績。咁而佢一生咧就係重用文官嘅。咁所以咧寇準啊，譬如范仲淹啊呢啲咧，都係以文官咧係出掌呢個武官啊，帶兵去打仗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有一個意想不到嘅結果係咩咧？就喺宋朝嚟講咧，個文學係相當興盛，甚至無咧，其後你講緊好多個皇帝咧，對啲文人咧都好禮遇，就算你做錯咗咧，我都唔殺你，即係譬如好似我哋成日講嘅蘇東坡咁樣啦，至多咪扁佢啦，係嘛，都冇殺呢個文人。咁呢個係文人政府其中一個對文人啊，咁或者對啲文學家咧係保留得好好，所以宋朝嗰個文學咧係好發達嘅。咁而特別咧就係去到宋朝咧嘅詞啦嚇，宋詞咧就係相當之高峰啦嚇。咁所以可以講翻咧，嗱寇準咧雖然係一介文人啫嚇，咁但咧佢嘅詞作咧係相當之有水準嘅喎。咁你嗱就咁簡單咧，我哋睇翻咧呢一首咧《陽關引》咧嚇，嗱咁佢又分開上阙下阙啦。 咁基本上咧，上決咧，佢都係從呢個景開始嘅。一開始咧就係寒草煙光闊啊，咁啊講到咧呢個煙草遊寒啊，渭水嘅水聲咧係烏煙。咁你一聽到已經係覺得，咦，有啲好傷感噶咯喎，佢一灰蒙蒙嘅意象啊。咁呢啲咧就係詞人好多時都係咁噶，咁啊或者係詩人都係啦。先咧就係借景生情啊嘛，咁啊跟住咧就融情於景，再表達自己嘅所思所想啊嘛。 其實佢哋嘅情感係好豐富嚇，內心裏邊擺嗰份情懷嚇， 一定係有情人。 係 呢個你講得好啱啊，因為我哋睇好多文學嘅作品咧，其實你離唔開一個字咧，就係情字。 嗯， 我哪怕你是友情、親情、愛情，咁其實咧情咧係維繫住我哋人啊，咁所以我記得我老師陳耀南教授咧，同我哋講過咧，佢話：即係你要懂人情人性咧，你一定要係從中國文學入手。 係， 我哋睇多啲文學作品咧，你就會知道咧人情人性是什麼噶啦嚇。咁嗱，亦都再講翻呢度啦嚇。咁佢喺一個開頭顯示咗一幅圖畫咁樣啊。咁跟住咧，佢就再講咧就係春潮雨霧輕塵揭啦。咁你可以睇到啦嚇，春天啲雨水咧滴落嚟咧都冇乜塵喎。因為啲雨水咧係雨後啊，咁你睇到特別係我哋朝頭早啲霧水咧，你睇到打完落嚟之後咧，咦，好似大地都清新咗嘅， 因為好似清洗咗啲烏煙瘴氣啊， 冇錯， 塵埃咁樣嚇。 咁佢呢度其實只係一個鋪排嘅啫，即係呢個鋪排咧睇到咧，即係佢由跟住所講咧係徵安法咧就開始啦，即係呢個徵人咧係喺安上邊咧，即係佢要遠離啦，要離開啦，離別啦。咁一般嚟讲咧，呢个就可能系送别一个要去打仗嘅吓，为国家效劳嘅人啦。咁呢个据估计可能咁样啦。咁但系跟住咧就指住“只青青杨柳，又是轻攀节”。咁呢个咧系一个意象嚟嘅。杨柳咧就我谂大家都听过啦吓，再折长亭柳嘛。 系啊系啊。 咁啊，凡系咧，我哋中国一个意象就系话折柳啊，送一个柳树俾人咧，其实就系。好多時喺離別嘅時候咧，會咁做嘅。其實個意象係咩咧？柳同留 係 好近音嘅， 哦、 希望你留下，哦、即係其中有個意象係咁樣嘅。咁所以折柳咧就有咁嘅講法嘅嚇。咁但係都明知咧，係呢個都係想多咗噶啦，即係你一定要離開噶啦嚇。咁但係我哋日後咩嘢時節先至可以再會咧？你又提出個提問喎嚇， 係咁，所以又傷感啦嚇，即係別時容易見時難咁樣 嚇，冇錯啦，正正係咁樣啊。嗱，咁喺咁情況之下咧，就嚟到呢度咧就上決完咗啦。鏡頭一轉咧，就係轉到下決啦。咁因為咧佢係送別跟友人啊嘛，咁可能咧去到某一個地方咧，真係嚇送君千里都終須一別啦。咁所以嚟到呢個位咧，就轉一轉咯，就唔係講周圍嘅環境係點啦，就講咧係當時大家個情誼係點啦。嗰情義由咩引出呢？原來都係一杯酒啊！所以佢講到咧，係更盡一杯酒歌一曲啊！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同你飲翻一杯，唱首歌。嗱、啊，呢、這個歌咧，未必係我哋而家講緊千千阙歌啊，即係嗰啲音樂嘅歌嘅，即係可能咧係一啲詩詞嘅，可能都係叫做朗誦又好，吟誦又好，都係大家抒發啲感情啊。借一啲嘅文學作品或者啲文字咧，係抒發咗我哋嘅感情。 同埋以前咧，啲詩人啊，或者係寫詞嘅人咧，都係一定要有一個杯酒，有杯酒咧，你先至可以能夠係將你嘅真心話係講出嚟咁 啊！冇錯喎，嗱，你就講得啱喎，錢。你諗下，即係從呢個魏晉嘅時候啊，講啊竹林七賢啊，咁有啲啊劉伶啦嚇，飲酒啊飲得最瘋狂咁噶，係嘛？咁但係即係佢哋都係借住酒咧。是將自己帶去另一個境界，有些可能是逃避，有些可能是借這個酒興就是寫好的文章，例如李白，杜甫呢都是喝酒之後寫文章的、啊、不過有時候他老倒新停逐酒杯嘛，他說到其實他都想喝酒，不過呢老倒的時候呢自己有病啦、所以沒辦法了又停了、沒得喝酒，他們都是一個感慨來的。這裡呢另外一個感慨是什麼呢？就是人之常情，人生常有嘅，佢話咩咧？嘆人生最難歡聚易離別啊！你諗下，我哋同一個朋友相處嘅時候，佢喺度，你唔覺得係乜嘢嘅？係嘛？即係我哋歡聚係好似好理所當然嘅。咁但係當佢離開咗，嗱，無論呢個離開係佢去移民啦，甚至冇有好多朋友，即係特別係近年嚟啦，都好傷感咧離世啦。咁而更加傷感就係因為喺而家疫情之下咧。 都好難同佢一個道別，見一面，係嘛？ 所以其實咧，即係由古到今咧，呢一個嘅離別咧， 係啊， 係永遠都存在， 係啊， 永遠都有，你就要話珍惜眼前人啊咁樣。 所以咧，佢喺呢度咧用一個反揭嘅句式啊，點反揭句式咧？我哋講啊，歡聚好好啦，嚇離別好困難啦咩？佢調翻轉講，佢話咧最難歡聚就易離別啊。 咁 佢調翻轉嘅意思就係乜咧？就嗱，即係我哋咧歡聚嘅時候咧。要珍惜啦，但原来你话珍惜珍惜啫、 嗯， 原来要欢聚系咁难嘅，反为离开系咁易。 系啊，话走就走系嘛？ 佢系啊，即系佢用咗另外一个反揭嘅句式去写 嘅。都啱嘅喎，嗱，有时你睇翻现实，我哋话啊，几时得闲约埋聚一聚咧？ 系啊， 其实嗰个得闲都唔知几时得闲， 系啊， 真系呢个事实吓、 啊。你真系讲得好啱啊！你提呢度咧，我想插一笔啊，我讲到阿雷礼仪老师咧、 嗯， 因为早几年咧佢身体有事咧，喺沙田医院之后咧就去咗元朗一个地方咧系静养嘅。咁、 嗯、 我好几次同佢通电话咧，你知佢嘅人就好开朗，好即系大开大合啊嘛。佢话：，诶、哎，钟 Sir， 唔紧要啊，你忙啊。唔好過嚟睇我， 嗯、 我哋通下電話咪得咯。咁我就同阿雷 Sir 講唔得唔得唔得，我哋揾日嚟探下你嘅咁樣。誒唔使唔使唔使。咁但係結果咧，我冇探到佢，因為係成日都係揾日揾日，原來係冇揾到一日。呢、這個係、嗯、即係我諗翻起，即係又都回應你哋所講咧。有時即係我哋成日話啊揾日點點點，喂唔好揾日啦，係就坐言起行啦。 所以其實而家。譬如你真係做人做得耐咗，其實我諗你啦、我啦，或者聽緊收音機嘅朋友，大家都會有感而發嘅。 係啊， 即係好多嘢咧，或者因為某一啲事咧，都令到你會加深呢一樣嘢。可能我哋而家講呢樣嘢咧，都會加深聽眾嘅諗法。係、哦、要坐言起行， 啊、 想做嘅時候就即刻要去做啦。 冇錯啦，嗱，講翻呢度咧，咁啊，跟住咧，佢就再鏡頭一轉就勸酒啦，就勸呢個朋友飲酒啦。佢話：且莫辭沉醉，你唔好講話，唔好飲醉，唔好咩啦。最緊要咧，我哋要聽取陽關節，陽關咧即係陽關三疊啊。咁呢個係《遺情曲》咧，即係通常送別嘅時候咧，就會係奏起呢個陽關三疊嘅。咁同埋咧，佢講緊念故人，千里至此共明月。呢、這個有個意思咧，帶出咧就話：啊，我真係好想念呢個朋友啦，因為咧我送佢送到呢度咧，千里至此，我哋仲可以睇到個明月、 嗯、 啊。咁但係之後咧。佢獨行啦，我冇辦法送佢啦。咁就成首詞咧，其實冇乜心智嘅，唔會深嘅。咁、我自己咧，其實未讀過呢首詞咧，我再睇一睇咧，咁亦都係好容易領會到佢當中嘅意思。咁係咪好簡單咧？其實，所以我成日都鼓勵啲朋友咧，你去睇啦，唔好覺得哇好深嘅，我唔識嘅。即係其實呢個係好個人嘅、 嗯， 即係你唔需要，因為我哋唔係話要向任何人交代，又唔係向任何人炫耀我識得呢首詞，我只係自己領會得到，可能或者有當中。你少少覺得，咦？我可能唔係咁解嘅喎，係嘛？嗱，唔緊要嘅，即係呢個咧，因為我都成日都講啦，即係我哋唔係係拎出去做任何嘢嘛，我係自己自我欣賞啊嘛，夠噶啦。 嗯，嗱，呢個咧就係正正喺翻《愛回家》嘅劇裏邊，阿佳叔所即係有一晚嘅劇情係咁咧，就朗誦過呢一首詞，就喺今日呢度做一個延續。咁延續當中咧，亦都希望咧引起大家即係會去三思諗一諗啦，有邊啲人原來你好耐都冇去見佢。如果真的没有时间你都打个电话跟他倾下偈啦。好啦咁唔该晒先啦。刚刚呢就係寇准宋代嘅。 係啦冇错。 咁佢所写嘅呢一首词叫做。 踏沙行啊寒草烟光阔或者亦都可以称为呢一个阳关引嘅。 係咁唔该晒钟志光。下个星期呢就我哋系咪开始。 係有啲奥运气氛好嘛。 係啦因为20号到嘅时候呢。 23号系奥运开幕。 就奥运开幕呢咁你系作为一个体育。嘅節目主持人啦，呢、這個形象好深刻，點會唔揾你講奧運嘅嘢？ 下個禮拜同大家傾下啦。 好，咁下個星期一再見， 拜拜。 頭先咧提到栽節長亭柳，離別嘅時候節柳送柳樹，希望留低，就諗呢只歌啦。栽節長亭柳呢次揾嚟徐小鳳版本。 別離人對來何天？离堪怨，别堪怜，离心牵柳线，别泪洒花前。苦相逢再见面，哀不走由东去白路西。 忽离忽别苦还言，愁无限难无边，关书别离言，不曾上诉怨，春心似落花杜鹃，今复长亭折柳别意闲喧啊。爱我福光于远航，失此如花 再接长亭楼呢、這个徐小凤现场演唱嘅版本，原唱咧就系徐柳仙，好多人都知啦吓。咁啊，当年呢首曲咧非常之受欢迎啊。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上海嘅一个广播电台呢首点唱歌曲咧，成为最受欢迎，播得太多咧，个唱片嗰啲针咧都划穿咗呢张唱片，要再买翻先至能够播放，都成为一时佳话。好啦，听朝再见啦吓，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指他们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内容分别涉及煽动他人杀害警员，以及在警方建筑物纵火，涉嫌煽惑他人谋杀、纵火以及触犯煽动意图罪。警方说未有迹象显示两人有直接关联，至于涉案言论的具体字眼、涉及多少篇同埋属于留言抑或是发帖等，警方指案件仍然正在调查，不方便透露。对于有人将案件和有立法会议员四年前的杀无赦言论相比，指当时警方没有检控任何人，警方说不同的案件各有独特性。美国庆祝独立日，纽约举行年度食热狗大赛，争取卫冕的切斯纳特在10分钟内吃了76只热狗，打破自己去年的75只纪录，赢得男子组冠军。和以往一样，烟花汇演是重头戏，全国最大的两场烟花汇演将会分别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和纽约市东河上演。华盛顿亦会有传统的巡游，全国各地的地标都会亮起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纽约州州长葛毛说，过去16个月证明生命是几咁宝贵，自由对于纽约人和美国人来说是几咁重要。不过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因为出于对迈阿密市郊住宅大厦局部倒塌事故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的尊重，取消烟花汇演。日本静冈县热海市上星期六发生的山泥倾泻已经造成两人死亡。当局早前表示有20人下落不明，但是市长齐藤荣昨晚在记者会说20人只是初步数据，无法掌握实际失踪人数。居民户籍登记显示受灾地区共有215名居民，目前有147人无法联系，部分可能是已经搬走或者山泥倾泻之后离开家园避难，有关方面正是加紧确认。静冈县知事川胜平太说会跟进山泥倾泻源头附近的住宅用地修整工程是否导致山体保水能力减弱并且引发灾害。教宗方济各被送往罗马一间医院接受预先安排的结肠手术，期间需要全身麻醉，手术后的情况良好。84岁的方济各当地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向信众发表讲话，期间面露笑容并且向信众挥手。梵蒂冈发言人其后公布方济各要到医院接受预先安排的手术治疗结肠问题。报道说今次是方济各2013年当选教宗以来首次入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骤雨增多，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5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寻日开始登记，超过 百五萬市民在網上登記了，其中透過政府智方便應用程式登記一度擠塞，要等超過一個小時，部分人登記和認證身份亦有困難。有專家提醒市民，如果本身不是智方便用戶，入了網頁都未必登記到，一陣聽下專家解釋。 7月1日晚，銅鑼灣發生有警員遇襲事件，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認為，是到做事發的地點獻花的人士意識非常壞，而警務處處長蕭澤怡亦都話，絕不容許追悼或者係嘗試美化行兇者嘅行為。我哋一間咧會請嚟法律界人士講下對於獻花悼念可能違法嘅問題。 博愛醫院在2010年開展中醫針灸戒煙計劃，過去10年多過1萬多人戒煙，成功率高。